欢迎翻到嚟《我他周报》，我哋继续下半节嘅报道。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我哋讲翻啲正经少少嘅，业界都算相关嘅。咁咧就啊，唔识读佢嘅名啦 ，IMMERSION， 咁啊一间技术公司嚟嘅。咁啊，今次就告 V 社嘅 Steam Deck 就话佢侵犯个震动回归。因为呢档嘢咧，其实好如果你有留意呢类型嘅新闻咧，你会成日留意到噶。因为咧，无论所有啲科技巨头咧，只要用到震动回归呢件事，即系基本上你手机啊，所有嘢呢啲晓震嘅嘢啊，都好有可能侵犯佢专利嘅。因为佢真系非常常呢啲方面嘅相关专利。咁啊 ，Sony 啊，苹果啊，Microsoft 都唔可以叫濑嘢啦，都俾佢告过嘅。即系有部分系和解啦，成啦，咁啊，唯一冇俾人告嘅咧就系老任，点解咧？人哋一开始就同佢买授权，老任根本就唔系技术主导嘅嘢，你有嚿现实嘅震动授权，我做乜要再自己开发示范行啊？ 同埋一样就系你同佢买授权会平好多嘛？ 咁啊，有啲当然 好告啦呢啲嘢。 咁啊，有啲就系、是、即系譬如 Sony 呢啲就系佢本身自己有自家嘅震动技术，即系佢必须一格话我哋震得特别厉害，因为事实嚟嘅，譬如你就算用手机为例，大家系手机嘅震动为例啦，你 Samsung 嘅震动同苹果嘅震动系唔一样嘅。你震起嚟嗰个回归嘅触感反应如何咧？其实都系唔一样，因为佢哋有自己嘅专利。咁啊，总之就今次咧就个人告到落去V 社，咁大家知道 V 社基本上从来冇出过硬件噶嘛。呢、这个保护费咧，基本上系所有出震动硬件嘅嘢都系要俾噶啦，大家都要交呢个保护费噶啦，因为佢真系好捻多相关嘅制度，你系非捻常之容易去触犯到嘅专利嘅，咁你回避亦都好捻麻烦啦。咁啊，总之就系、是，因为呢档嘢咧，基本上系唔熟唔识嘅，唔熟唔识系指你唔成熟，你嚿嘢唔够多人用咧，佢系唔收你嘅，因为侮辱性啊，佢搵官同你打官司啊，嗰类嘢都要钱噶嘛。会赚到你嗰嚿嘢，如果你本身间公司冇乜钱嘅，又或者嗰件嘢本身卖得唔多嘅，咁佢赚埋都冇肉食，佢系唔会喐你嘅。咁所以咧，呢、这个V 社咧就有人就讲事咁讲啦 ，V 社呢次咧都算系成年礼啦，即系证明呢部嘢咧系有收得嘅。如果呢部嘢冇普及嘅话，啲人打嚟都打嚟晒够气。 咁事实上，我哋都讲啦，一部价钱合理可以打电脑机打电脑机嘅机种系从来有市场，因为系唔知点解啲人一路出亲啲机咧就咩大一部都扑街，部都咪30,000多蚊扯一部，妖！而家讲真就系4,000多蚊，可以玩基本入玩啲游戏，玩边机玩得头期可以嘅，点解唔买啫？即系讲就点解 Switch 咁好卖咧？就系其实好捻多玩家系唔肯在意，你系行有办法行到1080p/60fps噶，即系讲咩即系有啲人耻笑细王国之类讲法就系、是。话王嘅之类差上嚟得560fps，560，跟住行20fps，20fps 又点啫？就因就系大家中意玩都得噶啦，有啲人系你俾我有咩光追啊？4K60fps有人有卵用啊？我玩唔捻，我根本冇咁屋企地方摆，又冇咁钱玩。即系佢依 即系调翻转讲啦，你当年啊，你超任年代，甚至红白机年代，啲画面又系咁样，街边差几捻多啦，即系咪一样系一样咁样玩，大家都系。 唔系，即系好多人系叫做应该咁讲嘅，啲大厂，啲开由硬件开发厂咧，佢成日印象就系咩？俾嗰啲俾个嗱，直接讲句嘅，佢画面捻啊，嗰啲FPS 嗰啲傻閪咧，或者同埋而家咧 Nvidia 咧教坏晒，佢以为就系咩？啲玩家冇光追，冇4K 1080p 144fps，啲话呢啲游戏玩唔到，屌晒就话俾你知。560K 跟住20fps 一样，啲人玩家一样收货，因为有好系绝大好死包单就系、是、好多玩家其实根本唔在意，你玩都得噶啦。问题就系、是、你玩唔到啊嘛，大佬啊，四次我琴日落去黄金见到 PS5 最4,000多蚊顶你个肺，冇 game 玩嘅主机同我收4,000多蚊，而王哥知道限定版主机都2,300，如果你唔要限定版嘅话，2,000蚊要交易。差半价钱，你同我讲成为差半，即系差好多，你悭啲啦你，好即系唔再屌呢个啦。 而 Steam Deck 咧就喺、是、如果系而家嘅话咧，你肯揾嘅话系可以揾到接近2,000蚊嘅二手机嘅，咁啊其实算系相当地第一，当然佢个效能都大家都心照啦，咁样又。咁啊，顺便一提啊，我见到有呢个 TaylorMade 可以帮佢，即系佢个 mon 系720p 噶嘛，可以 可以有 TaylorMade 上去1080p。我谂紧你部机都喐噶啦， 点解部嘢系用 720p 系纯粹系真系因为佢再上佢真系推唔喐嘅。咁啊呢个我哋讲ROG 嗰阵时嗰、那个 Alien 嗰阵时都有提过啦。咁、嗯、啊好咁我哋讲啲我哋一路追咗好耐噶啦，有几个新进展咁啊逐过嚟啦。咁啊首先就系中国先啦，我哋呢个微软个董事收购案，咁啊据称。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呢啲嘢就 好奇宗教特别 好黑箱作业嚟噶嘛，咁啊佢哋就呢个 Microsoft 嗰边就睇翻就话我哋已经系喺中国嗰边已经过咗啦，过咗审啦，咁啊佢话系啦吓，我真系唔知道。咁啊另一个大家会知嘅就系欧盟就已经过紧，就已经通过咗啦。咁就如此前想讲啦，我哋呢个英国呢边大翻车啦，咁啊即系咁啊变成就系、是、即系大家都知道脱欧嘅影响啦，因为英国就唔喺欧盟入边，嗱英国喺欧洲入边，但系唔喺欧盟入边啦，系啦，解决前线嘅话，佢仲喺欧洲嘅，咁啊结果又会变成就系、是、欧盟嗰边会过，咁Microsoft 嗰边就讲，假如英国真系过捻唔捻到嘅话咧，佢哋会退出英国市场，好正常嘅事咯，咁样冇理由全世界就卡住喺你身上嘅啫嘛。咁但系都另一方面，佢哋都暗示咁啊，希望嗰边唔推翻自己个人，因为如果要等佢上诉嘅话，唔知上诉咗几耐，上诉到天荒地老。咁希望佢自己去更改翻个规定，即系唔系正式上诉，而系佢哋唔知点样自己复核啦。咁而最恐怖嘅系，呢样嘢竟然系阿新伟成，即使系印度仔啊，放话啦，叫做即系口噏嘅咋，佢话希望嗰边就识做。委员会识做呢件嘢，会呢样嘢会影响我哋英国经济如何那样？ 算罢啦你。 跳我谂紧，你删咗拎咗呢个孔子学院先讲啦，走个票啦，跳个票啦。OK 唔紧要，总之就系、是、英国呢边真系唔知佢会点。如果嗰边个委员会真系听个印度仔讲，可能会将佢咩啦，咁亦都可能要真系要等佢上诉。如果系上诉嘅话咧，咁就系、是、期间完其他地方完成合并之后咧，就会退出英国市场。就淨係外通，因为你英国人要买 game 嘅，你可以过法国嗰边买㗎嘛。即係当然啦，会麻烦好多啦，都可能佢要封你 IP 啊嗰类嘢㗎，可能会因为咁样而咁样做嘅、以免触犯法例而此类。咁但係亦都有可能见你欧盟过紧咗啦，咁佢有照过嘅。欧盟大部分国家都系欧陆法系嘅，即是大陆法嘅国家嚟嘅。咁所以佢哋咁但係而家嚟讲呢，真系基本上都就嚟见到家乡噶啦，我谂呢一年之内，Microsoft应该见得晒所有地方出晒结果噶啦，无论个结果系好定唔好啦，咁我哋都讲咗成年嘅连载嚟嘅，真系咁啊，暂时去到呢度啦，咁啊，但系呢个董事部署仲有做紧新闻嘅， 董事部署咧。咁佢嘅摆咗好乸耐，即系未得三年啫，冇咁耐，三年啦，就佢四年啦，咁嘅佢 Bitcoin 咧。实体版即系线下版咧就复活啦，之前一直都冇线上版嘅，但系唉四年，你 Bitcoin 四年发生咗几多嘢，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咪对上一次咪就系他妈的问你有冇手机嗰一次咯？ 系啦，我已经记得噶啦，嗰时我笑，我有成系俾成个网络集体耻笑。而今次咧就咁佢一定要搞嘅，因为今次系 Diablo 4，咁大菠萝就上个礼拜讲过啦，佢特登喺世特嗰日系搞压力测试，我心谂。你都几缩骨噶，喺明知道一定冇压力嘅，只搞压力测试。 嗰个压力测试咧，就唔系，其实好得意噶。你可以调翻转谂啊，上一次压力测试咧，个等级封顶咧系25级，咁你后面再出后边嘅新出清过前面啲资料啦，竟然调翻转得20级嘅，即系完全理解唔到到底发生咩事啊！有人就话可能系因为咗喺中国发售嘅新测试嚟嘅，咁啊又咁讲啦，咁听啦，因为佢系都开咗呢个香港嘅销售，点解咧？就系因为你调翻转站喺个中国人嘅立场，会系咁样啊？我想玩 Diablo 4，咁啊先假设咁样啦，你系买唔到嘅，因为大部分中国人系冇信用卡嘅，但系 Diablo 4系要登记信用卡先可以玩到嘅，咁佢哋点算啦？喺香港入边就点样扮演咗呢个桥梁？暂时仲系呢个白手套啊！就系香港嘅系接受呢个微信同支付宝嘅。你先讲唔好同我，你先同我拗，点解香港系收微信支付宝啦，通知佢收啦。咁所以啲大陆嘅人如果要玩嘅话咧，虽然佢冇中国 server， 但系佢可以喺香港呢个区入边登记香港区，然后用支付宝同或者微信支付去买嗰只 game。因为佢主要唔系 ban 你 IP 证，系主要系因为你冇信用卡咁啊。亦都点解 Diablo 4点解要信用卡，大家知啦。咁样 所以佢特登整一次嚟 for 你开咗香港嗰、那个唔可以叫可唔可以叫商业化是但啦，当香港开商业化，香港商业化，所以再开一次俾你班特陆友去玩嘅。虽然据说好得意嘅，就系假如你个 account 一开头你喺 Steam 上面 download 噶嘛，即系嗰阵时你可以报你自己系用咩语言，咁佢就会 download 个咩语言 pad 俾你噶嘛。如果你 download 嘅语言 pad 系包括啦，跟住系包括啦，唔系使用紧啦，包括简体中文嘅话咧。佢啲血腥暴力嗰啲嘢咧，就会全部缩减咗，有和谐版嘅，即系你可以理解成咧，就系只 game 企基本上系有谂过俾大陆出嘅，佢哋有个货呢个大陆嘅 Taylor Make 版嘅。不过咧就佢因为网易分下手啦，咁佢而家暂时都仲未有任何喺大陆嘅代理，咁啊用呢个方法暂时绕过咗佢先，又调翻转讲翻网络无国界，只要冇 ban IP， 基本上你喺边度玩都一样噶啦。咁啊好啦，呢个 Diablo 四就讲开就咁啊 ，Bitcoin 呢边咧就嗰四人佢就会搞，咁啊翻去加州嗰边搞啦，咁样其他详细暂时未公布，咁但系亦都有个已经应该算系爆料咯，曾几何时喺 Bitcoin 嗰边公布嘅消息，而家就系八万五咗，四年又系四年前，基本都同一时间四年前啊 ，Overwatch 二， 哇！已经好耐啦， 因为当初佢宣布的时候，其实有边有讲过，我哋点解要出二呢，就唔系攞嚟屈困鸠你哋，班友出咗一季要买一次，而系我哋会有好多新嘅功能，其中一个好大家备受期待就系 PVE，因为 Overwatch 大家知啦，系对战嚟噶嘛。咁但系有啲人唔中意对战，或者系想睇下故仔，又或者系想同单机打下，所以佢应承咗 Overwatch 二系会有个单人劇情嘅模式嘅。第一攞嚟俾你认识下啲英雄啦，第二就係俾你自备用啦咁嘅嘢。咁但係呢佢就喺今次呢就係有唔係正式官方正式讲㗎，係入面有工程师，唔知係工程师定前工程师啦，就爆料就话 Overwatch 二嘅单人模式基本上已经停止咗开发啦。咁佢都冇提到系咩原因嘅，咁到底成本系咪啦问题啦，定系做唔掂啦，定系原来啦又唔清楚。但係当年嘅 Bitcoin 其中一样就讲呢样嘢，不过就算啦。咁啊，呢个尔摩多都仲喺度吸紧金嘅。咁啊，呢个玻璃罩入边都系大概系咁样噶啦。咁好啦，咁讲鬼佬，咁我哋讲讲个鬼佬方面，同 ACG 相关比较有少少相关嘅地方就系佢系讲紧游戏啦，因为间公司主体唔系游戏公司嚟嘅。Dove 大家应该知系边间啊？系咪应该读 Dove 定 Dove？ 应该读 Dove， 即系 Dov 嗰个沐浴露嗰间啊。即系佢就出咗个广告，就喺度大概就系罗鱼而家啲游戏基本上唔系都系靓仔靓女，主要系靓女啦。佢因为佢哋主要系个上想系 sell 女啦。咁佢就话你哋啲游戏即系我哋玩，但系啲女性玩家都唔可以用自己个样去参与战斗，乜乜七七如何那样，咁你哋应该系可以应该要俾翻佢哋去选择，即系然后佢哋跟住画面系点样，一个肥嘅黑女人，我谂佢到底边个先系黑白印象，我成日都谂紧，即系你认为你啲客户系咁嘅样嘅都系。 系。 咁当然系冇错，最大部分人都唔系嗰啲又白啊白瘦美嗰啲嗰类型嘅，但系你唔使调翻转嚟讲，即系一般人都系一个正常 size， 可能会偏肥唔紧要，但系即系点都唔会系你而家咁样，即系到底公司谂得到边个先系有咩？而且你要明白，你嘅定位系一个虽然系沐浴露啦，但系一个偏向用个美肤成分，即系基本上系一个类似化妆品嘅物体嚟嘅，虽然唔系完全系啦吓。所以又有 fat 吐槽过，有边个人唔系呢啲中意靓嘅女人先中意先买你嘅产品？我话其实我用过两年嘅，因为喺大陆入边咧，全部牌子我都唔认识，即系你喺超市平呢啲沐浴露一排全部我都唔识嘅，净系识 Dove 呢一档，因为其他全部都系大陆牌子啊嘛，咁咪买佢咯，唔紧要啦，呢个例外。总之佢话74% 嘅女性觉得自己嘅游戏入边冇代表佢嘅角色，大概乜意思啦？即系我成件事好捻奇怪啊！即系你又明白一样嘢，我打机咧，我系唔需要自己代表我自己噶，即系我唔使自己系好捻型，我先可以搵，可以玩 MGS 噶嘛，我唔使好似蛇叔咁捻型，我都打噶嘛。有呢样嘢有咩两次有咩关系咧？而家调翻转讲，你真系要我自己嗰个碌上去打机嗰阵时候，我先觉得好唔自在啦，周身。不过算啦，佢哋咁样讲。 即係佢哋講呢樣嘢嗰陣時，我諗好奇怪。基本上你客户群本身就係一種愛美嘅群族嚟、理論上啊，即係我呢啲例外嚟嘅。 喂，佢食，唉，算啦，我都唔想再討論呢個戇鳩問題。 呢啲 S J 執真係好撚戇鳩喎。總之就係、是、結果就係變成就係乜嘢啦？打機就屌佢，唔打機就屌佢，男人屌佢，女人都屌佢。 唔係，即係有一樣就係佢好中意一樣就咩？我做真我自己，而逼人嚟接受你呢個自己。即係嗰陣就咩？我老丑肥。然后咧，我要好大节，然后我就逼你接受我老丑肥，如果系要将当成真我自己嗰戆鸠嘢，唉，好费事讨论啦。即系再讨论嘅话，我都会再戆鸠埋嘅。 所以结果我讲嗰一出嚟，咪全世界都屌佢咯。你谂咗点解会全世界都屌佢？即系话大戆鸠啊嘛。而且都系有种点讲啊，你界外嘅人走去踩我哋嘅界，然后用一种完全唔理解人哋嘅嗰度走去讲，咁啊结果俾人屌啦吓，系嘛？我哋都唔屌太多啦。我哋讲翻我哋， 唔系即系我就应咁讲啦。点解你戏入面拍恋爱剧要搵靓仔靓女啫？要大佬代入啊嘛？边个想睇个阿伯同个肥婆拍恋爱喜剧啊？ 我要睇丑男丑女行出街就见到啦。 咪就咯，要大佬话就要代我玩戏，我就要代入，我就要戏入去做俊男美女嘛。而喂美感呢样俊男美女呢个世界上系有一个叫港域。大家接受的标准的，你不要逼我接受啲小用标准啊，大佬。即系你觉得你自己都咁样 ，O K 得咯。你觉得你冇问题冇问题咯，但系你要逼我接受，即系 F J 执就咩 ？F J 执最中意就系去逼人接受啲最好小众嘅标准，而呢个标准系正常嘅，而否定大众标准。我顶你个肺啊！不过算啦，唉，唔好再屌啦，又系嗰句，再屌嘅话咧，我就屌啦。好，讲一单其实几花生嘅嘢嚟嘅。 我哋今个礼拜最捻大嘅啦。 系啦，好耐讲噶。 咁啊，睇你睇边啊 ？Konami 大战 CY Game。 咁啊，首先就系呢个每日任务 Fuck you Konami， 咁啊做埋先。 唔系呢单嘢，其实咧我自己听翻嚟估计。 道理上咧就应该系 Konami 有道理多啲 嘅。有道理嘅，其实呢单嘢好简单，其实咧呢单嘢有啲似之前白猫 project 咁样嘅，就系、是、CY Game。其实大家应咁讲啦，马良其实好多人好唔敢话好多，大部分做咗人都知嘅，唔少人都知嘅。佢系抄Power Pro 嘅，即系 Konami 嘅棒球 game 嘅。 实况棒球。 棒球棒球嘅。咁你抄佢系统，咪抄佢画面啦，抄佢系统啦。 其实画面都冇乜抄到嘅，只有个系统好相似。 系啦，好似直情根本就即系话照抄嘅。咁算啦。但据闻咧，就佢就一个游戏模式咧，就俾Konami注册咗一个专利嘅，去照抄。然后跟住咧，佢用喺其他嘅，跟住佢照用喺佢自己手上其他 game 嗰度 CR game。咁喂大佬，而家啲人已经话啦，唔知好多人系唔知道马良其实系抄实况棒球嘅。喂，要继续俾你用落去，以后啲人咪以为我抄，变成咗，我话咪抄你，唔系啊嘛，咁就开始就要出告佢啦。咁 几样嘢啦，首先咧就系游戏玩法系冇版权呢样嘢，大家应该系知道嘅，即系呢个好耐之前打过官司啦，所以系有晒钱嚟噶啦。咁佢而家佢告咧，主要因为佢冇讲到因为仲未上到去庭，所以咧就资料系未公开嘅。 大家估啫，其实估啫。 佢到底系用乜嘢去告呢？大家都系估下嘅。咁但系都有人抄到佢嘅 Konami 有出嗰个专利，系游戏界面嘅专利嘅。咁啊，而嗰嚿嘢睇落去真系有几分似马良嘅界面嘅。咁啊，到底系咪呢单咧？就系、是、其实唔知噶，到底系咪攞呢样嚟告唔知道。但系如果系净系游戏玩法，就算一模一样都好啦，你都系告唔喐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嗰啲 FGO like 嗰啲咧，即系同唔知点解要拆 FGO 啲游戏方法嗰啲咧，全喺度俾人告晒啦。游戏玩法系冇得告噶嘛。所以而家暂时系未知到底系咩事啊。咁总之佢就求偿。咁啊 ，CY 嗰边就出嚟公告就系、是、我哋唔认为我哋有违反咗你嘅任何专利。咁当然相信就佢亦都有收过律师信，就讲到清清楚楚，到底佢违反边个专利嘅，但系佢亦都冇公开啦吓。咁可能佢睇完之后觉得我哋有胜诉有得告，所以佢嘅讲法就系暂时唔会做任何处置。你要上法庭照上游戏，我哋会继续出。简单讲，佢嗰边嘅CY 嗰边嘅回应就系咁。咁呢个 Konami 都冇做啲咩公开啲嘢啊，纯粹就系你见到个公开个书信，即系佢个起诉书或者系佢个相关嘅公告，佢都有提佢嘅，咁但系都冇其他进一步嘅解释啦。咁啊，好明显就系大家都谂住公开，谂住法庭见噶啦，冇人谂住两边都觉得自己有道理嘅。咁到底其实边有道理咧？就首先就大家都啱啱讲啦。我先讲样嘢，如果 CY Game 系抄咗 Konami 嘅游戏系统嘅话咧，我哋系唔需要屌一集，屌足一集就系屌马良嘅。 翻去听翻我哋话睇节目，我同阿老孙讲嗰度，即系我哋系唔需要屌啊，因为如果你抄足嘅话系唔会咁大镬嘅，咁啊，所以呢单嘢咧应该有几大发生下，因为一档系日本几大游戏巨头之一，一个游戏新晋巨头，去告到底边个赢边个输咧？咁啊，其实老老实实讲啊，就算其中一边输咗，应该都要完全冇得气嘅。老老实实呢单嘢会唔会变千日之战咧？应该系会嘅。如果两边都唔太暂时嘅态度，应该系啦。两边都唔退嘅话咧，打翻三五七年都唔出奇。三五七年只马又仲喺咪度咧？ 不过通常呢啲都系叫告，先系讲个数。即系其实有嗰句，我觉得咧，其实高亚明咧系真系有义务，就系咩？啲嘢系你度出嚟嘅，你创出嚟嘅，你真系话俾全世界知就系喂，啲嘢我嘅，系我谂出嚟嘅。而家啲人就咩？唔系啲人而家就系抄马良系统，就唔系抄马良系统，即系你系抄其实抄放野球棒球嗰个系统。大家就系话抄马良系统，喂，咁作为原创者，其实系 有得分得到嘅，到底系抄马良定翻新法法系分得到嘅。啱啱都讲过，如果唔系，我哋唔会屌足马良屌足一集嘅。就系讲紧，其实有分别嘅。如果你系个分别喺个分别入边系似马良多啲嘅，咁咪抄马良咯。如果系似十分棒球咯，你咪抄十分棒球咯。抄十分棒球嘅游戏多得是啦。即系我哋之前咪讲过有只大陆出嘅用乒乓球做主流嗰个啊，啲人话佢抄马良，佢咪即刻要跳翻出嚟讲咯。嗱，我抄嘅话界面我系抄马良嘅，但系系统我系抄十分棒球嘅。佢要跳出嚟澄清呢样嘢，佢唔系话佢冇抄啊。即系咁嘅意思啊，有得分嘅，分到嘅。 抄我其实抄冇，其实我真系抄冇所谓嘅，我好老实嘅。只要你冇俾人告得噶啦，你冇即系抄还抄，小心啲，冇俾人告。你俾人告你濑嘢就你自己问题啦。 咁啊，另一单就小道消息嚟嘅，真系冇办法证实，都冇办法否定啊。咁啊，传说中呢、這个马良，但之前已经讲紧啦，马良喺中国入过审啊嘛。咁亦都有个小道消息讲，传说啊，真系小道消息嚟嘅啫，就话冇呢个。当初佢上呢、这个评审的时候呢，其实佢系将所有马耳同马尾系清咗嘅。即个名叫蔡马良，但系呢、这个角色呢系冇任何马特征嘅，系一个普通女仔嚟嘅。你諗下马良已经成日俾人话唔好好唔马㗎啦。你拎咗佢呢个就佢马耳同埋马尾之后呢，系一个普通女仔嚟嘅嘛。咁呢度又传说中就系佢用呢个方法去过审嘅。咁啊，你信唔信就听住先咯，我就唔系好信嘅。其实 我都唔好信，就系点解拎咗马言马嚟嘅？唔好明白。 据说嘅原因就因为呢个中国咪出现之前拍剧嗰阵时啊，呢、这个建国后不允许成精，即系呢、这个成精系指呢、这个某啲非人类入面系啦，变咗做精灵、精怪或者妖精啦吓，变咗人形嗰啲嘢，咩蜘蛛精啊、白骨精嗰啲嘢，即系你系。中国建国即系1949年之前嗰啲就成咗精嗰啲唔紧要，我哋俾你，但系之后先嗰啲咧就唔俾啦。即系首先呢个建国后不可以成精本身就系一个传言嚟嘅，不过冇办法证实，冇办法证否嘅传言。咁啊有一日再加个喺个传言上面再叠多个传言，就系话因为咁样样，所以佢要将拎走佢哋马尾同马耳。我系好难理解，因为你只 game 丑妇足水见阿龙咧出嗰阵时，大家已经知咩事噶咯。即系当然啦，送审嗰阵时一个版本出嚟嗰阵时，另一个版本咧系好常见嘅状况嚟嘅。咁到底呢个系咪事实咧？我只能讲非常传言。咁我都因为我哋照讲啦吓，但系大家记住呢、这个唔系冇任何证实啊，系一个传闻嚟噶。咁啊，我哋好啦，我哋讲完游戏相关，我哋讲个同游戏唔太相关。嘅真真实实发生我好难大嘅嘢，佢哋想 话石濑嘢，话石大严上啦，而家真系名副其实严上啦，物理。 系啊，呢个真系抵人死嘅，调翻转讲紧咁咩事咧？首先就系呢个大家知道如果你问主机版、电脑主机版最劲嘅主机版，基本上咧喺冇价钱不值上下嗰阵时咧 ，ROG 或者系华硕其他高最顶级嘅版啦，系几乎系不二选择咁滞噶啦。已经系冇几多主机板厂系有咁嘅能力去同华硕去争顶级主机板嘅位噶啦，因为其他厂咧，因为开发贵，亦都唔好赚钱。呢啲个市场唔系你嘅市场嚟，太多即系点讲啊？大家等个睇字，四五千蚊块板，除咗 Surface 板之外，冇人肯买嘅。正常嚟讲，咁但系华硕就系仲肯抌钱落去，因为基本上 唔系华硕，因为华硕 ROG 系佢本身呢个品牌上系主打叫咩专业嘅专业版嘅系列啊嘛，即系例如话我今日由一般而家你买咧 Portable Mon 咧十七寸平得二千零蚊啫嘛，但系我嗰对，但系我而家攞嚟喺出案头攞嚟打细，但系嗰只 Mon 去到4200。 几折噶？即系你佢走主打就系、是、你系肯俾钱，佢俾最高价你。因为有啲人真系叫做咩啊？咁我有钱有的时，我要最好效能嘅，屌大捻把钱吹啊！咁佢系 support 咁样有依个客路噶嘛？咁 ROG 本身就系 support 依个客路噶啦。 咁啊嗱，背景讲完啦，咁啊出咗咩事咧？就系因为佢嘅其中一部分嘅主机板啦，俾人发现，如果佢博特定嘅 CPU， 即使呢个7800X3D。大家供应现，即系我哋上一次提呢粒 CPU 嗰时，就系讲紧出嗰阵时，就系一个低功耗系高性能，一个价钱相对冇咁贵，因为佢7900X3D 就贵一截啦吓嘅一个打机用嘅非常之优秀嘅 CPU。咁但系佢如果系佢嘅板喺用特定嘅包市去上呢粒 U 嘅话咧，会烧 U， 物理系燃烧起嚟， 真系着火啫。所谓严重咯，物理 好咯，好多好多好多年前系有讲过话，如果喺某啲主机有啲主机喺个病系受病毒影响嘅话咧，系有机会烧咗你，喺物理上烧咗你粒 U。个原理就系佢解除晒所有电压啊、温度之类嘅控压限制，直接电捻死咗你粒 U， 你俾个好强嘅电流俾佢，然后电捻死咗佢，大概咁嘅意思啦。但系咧，主机板系正常嘅状况下系唔会俾你咁样做嘅。就算而家系冇晒呢个故仔，我哋啱啱讲个故仔讲紧咧，系 K 5时代嘅嘢嚟嘅。K 5啊，大佬，大家知唔知有咩叫 K 5噶？AMD 九亿几年前出个粒，同一对标时咧，应该系 Pentium 2，即系嗰一个年代系冇咁多安全系统，啲 CPU 都冇咁热啦吓，嘅嘢嚟噶嘛。但系后屘只系讲紧，无论你点样 set 点样成咧，佢都唔可能烧起嚟嘅。但系呢个华社呢次竟然出咗个 BIOS， 虽然话就话系 beta 版啦，但系。都好啦，你都竟然系够胆死，系可以烧咗粒 U 嘅，物理上烧咗粒 U， 电捻死咗佢。咁啊，但系佢系唔捻肯认嘅，啲人啲苦主啊攞去收嗰时咧就屈佢系人为啊诸如此类嘅嘢，就唔肯帮佢整。咁啊，然后但系呢啲纸包唔住火啊嘛，大家都发现就系呢个特定嘅包死版本系会出事。咁啊，然后后屘呢个华硕又出咗个新版本，结果就系呢个版本，佢话系一个 beta 版本啦，都系咁啊，但系佢拎走咗呢个7800X3D 嘅支援。咁啊，到底点解系 7800X3D 先烧濑嘢咧？我唔知道，真系净系得呢粒 U 嘅嘢。咁你可以想言之，特定嘅 BIOS 再加特定嘅 CPU， 所以苦主唔算多，但系咧据说都系凑埋都有百几单噶啦，已经系咁。所有嘅啲測試 CPU 嘅知名嘅啲 YouTuber 就走出嚟公開就係屌佢，同埋話我哋以後唔會收受你嘅任何贊助啊、廣告嘅嘢。咁啊，出咗咩？咁啊，咁樣嘅情況下，先令到嗰邊叫做承認啊，或者縮咗啦嚇。因為嗰時開始佢哋話呢個係你，呢個唔係我哋嘅責任嚟嘅，甚至佢哋偷偷地咧將呢個支援嗰嚿嘢拎走，佢跟住就話：喂，我都冇話支援呢粒 CPU， 你車落去，你哋自己責任喎。咁啊，當然呢啲咁嘅彈弓手嘅嘢，一定會俾人屌啦。就算 cap 唔到你圖啊，都會因為屌，全部 CPU 都有，唯獨冇7800X3D。咁啊，结果咧就系佢嗰边就叫做贵咗啦，咁样就佢暂时仲未话去会点样去解决个问题嘅，佢系应咗佢呢啲咁嘅事，咁啊主要系因为华硕佢点解系某即系华硕嘅厂呢间厂嘅某个包先出事咧，就系华硕点样追求极致嘅性能咧？其实另一个原另一样嘢就系电比力电咯。因为 CPU 嘅话呢一样嘢基本上你要性能强啊嘛，你要超频要咩啊嘛，电咯，俾多啲电佢咪可以性能咪可以频率咪推高啲，咁啊性能咪强啲咯。而佢点样去凸显自己优秀于其他咧？佢系因为出厂预设嘅状况之下就已经高咗电。你大家知道 CPU 有体质噶嘛？你食电你受电唔受电？有啲 CPU 都冇咁靓嘅，就唔受电就唔受电噶啦。你俾高啲电佢会烧烂咗粒 U 噶嘛？虽然正常嚟讲喺烧之前应该要有过载保护之类嘅嘢去揿住佢嘅。咁佢既首先由呢个预设厂嗰个设定值都已经高咗佢啦，1.4几瓦，我谂紧哇，你都几凶狠啊，大佬！我而家粒 U 1.1瓦噶咋？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啲超频发烧有 1.4 都未算到极限嘅，咁但系人哋揀个粒 U 嚟噶嘛，唔想电嘅就唔会咁粗嚟噶嘛，而且真系过咗火嘅，你会熄机噶嘛，正常嚟讲啊，咁啊结果佢而家就呢件事好明显就系个包市嘅设定出咗问题，咁啊呢条嘢 100% 系华硕责任啦，唔使望啦，咁但系佢即系佢咁嘅情况之下，咁佢想甩锅啊，咁啊结果然后就最终。因为啱啱几个 YouTuber 咁啊，真系烧啦，咁啊就贵咗啦。佢就话 你用咩版本嘅 BIOS， 用咩版本嘅 CPU 都唔会影响原有嘅保固。简单讲就系受咗佢个，即系原本系想踢出呢个保守范围啊嘛。我唔觉得，其实好捻戇鳩噶。首先用你华硕顶级 CPU 嘅，唔系用啲嘅顶级嘅版嘅，再加上用呢粒 U 嘅人数，再用呢个 BIOS 嘅人数有几多啫？你 cut 捻晒佢都唔系咩大钱嚟噶啦，做乜要搞咁嘅嘢出嚟？咁啊，当然啦，佢呢个好明显嘅公关团体夹之后就好明显就系佢维修铺想 cut 不值，应该系想悭钱啦，就乱咁将佢判咗人为。咁啊，然后公关嗰边就真系屌佢老母，大佬我仲想做生意啊！呢扎人全部都系肯俾钱嘅，你谂清楚。7800X3D 系谂几捻咁贵嘅啦，要虽然唔系最顶级，但系都贵嘢嚟嘅。你 RO 只系几捻咁贵嘅版嚟嘅，你得罪你啲客，即系为咗个少少人，个少少客，结果而家就终于就贵咗啦。咁啊，应该系高近嘅计噶，咁啊就掉噶。咁啊，其实难睇啫，冇乜嘢啊。其实真系老老实实，我真系唔捻知当初点解佢哋会唔食呢样嘢。老老实实，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嗰啲友仔挂得超频，挂得乜，挂得成。喂，你块板预忍咗人超频嘅喎。如果唔系点啊？你凭乜嘢收人3000几、4000蚊一张板啊？港币、啊，即系唉，即系戆紧鸠嘅事嚟。不过啊，好，咁跟住就讲啲开心少少嘅嘢啦。咁就系呢个4060同4060 Ti 咁啊，一路下放啦。咁啊，而家出到啊，咁啊出咗详细规格同上市日期嗰啲嘢啦。咁就。我比较关心系4060Ti，因为咧佢就有呢、這个double 版本，呢、這个16G 嘅版本，大家知道啦。呢、這个做呢个 AI 绘图嗰阵时，呢、這个 VRAM 嘅数目系好关键嘅。咁而呢个 display 卡咧，其实好多时你其实佢个硬体啊嗰类设计嗰阵时咧，系允许 double 嘅，即系譬如呢个4060啦、4060Ti啦，佢入边个粒嘅 VRAM 咧，一粒系1G 嘅。咁但係如果你肯换两 G 嘅 VM, 一粒两 G 啊落去嘅话呢，其实可以砌到16G 出嚟。甚至或者再高少少 ,2080Ti 其实系11G 㗎嘛。其实你又可以换两 G 嘅 VM 落去换成，然后再搞令到佢变成呢个 22G 嘅 VM 嘅。所以点解3060系 12G VM? 因为佢其实系 6G 同 12G。佢可以咁样去自由切换嘅。咁啊，首先佢新一日就话咧，我哋4060Ti有8G 同16G 嘅版本。咁以前咧，其实大部分人都唔系好 care VM 有几多差几多嘅，因为其实影响唔系好大嘅啫。咁但系咧喺绘图界或者再宽少少，只要用到神经网络计算嘅嘢咧，即系包括你个咩大 LLM 大型语言模型啊嗰类啊 bug 啊嗰类嘢啦，全部都会好睇你 VM 有几多，你可以影响你个模型嘅规模有几大嘅。咁啊，但系个价钱出完之后就冇嘢啦，我翻嚟睇一睇先。4060Ti 16G 版本499美金，预计嚟到香港5000蚊港币。我屌你啊，5000蚊港币啊！我咪去买咗3090算捻数啦，而家将3090香港卖得6000蚊咋嘛。我3090有 24GB RAM 添啦，而且肯定地快过你张4060Ti多多声啦。3090大概等于4080或者4070嘅运算能力。我点捻解要攞5000蚊去买你张嘢？除咗贪你悭电少少之外，即系佢真系又系一次。不过呢个4060咧，即系冇胎啊嘅话咧，就299美金。即系佢4060 299，4060Ti嘅8G 就399，4060加16G 就499美金。好明显就睇捻住你班中意大 VM 嘅人睇捻住你嚟食。因为你哇大佬你咁嘅运算能力啊，当然啦，4060所谓嘅4060，实际上你应该是叫做4050先啱嘅，因为佢个规模啊，佢个代数嗰啲嘢，你全点睇都系50级嚟嘅。其实佢夹硬要叫佢4660嘅啫，4060Ti嘅8G 版本先系应该叫4060嘅，即系以佢运算能力啊，个双 fan 咁嘅嘢。但系佢纯粹系多咗8G VRAM，就收多你$100美金。哇！你都好捻狼死攞老啊！哇！呢个咁嘅表真系恶，即系坚恶咗少少啦，老老实实。因为相对嚟讲啊，呢、這个3060系开卖嗰阵系329蚊美金，其实系平咗30蚊美金嘅。但系你要将实际上系50嚟噶，你要对标翻3050嘅价钱先啱嘅。不过就结果就系三个版本，啊不299、399、499，除咗悭电之外，我真系完全谂唔到点解要买佢。你买翻30版本嘅 相对应的能力，即系譬如你买4060嘅，咁你买翻3060 Ti 就应该同你差唔多噶啦。大家都系8G RAM， 但系呢个3060 Ti 嘅运算能力仲甚至比你4060仲要高。咁啊，我真系唔知道你有乜嘢值得去咩？除咗就系个 L 2啦，就仲要大一啲，因为佢40系啊，全部个L 2全部多咗嘅，但系即系量化数字俾你啦，4060系个算力啦，佢做130。3060 Ti 240，我真系谂唔到点解要写3060 Ti 而用你4060咯。而家当然而家咁样，而家嘅价钱嚟讲，应该3060 Ti 仲要平啲添。搵唔搵到全新货系另一回事，应该有嘅。3090比较难，但系3060一定冇问题。咁当然啦，如果你用3060 Ti 嘅，我谂紧点解唔用3060？即系当然啦，佢个运算能力再低一字嘅系，其实系咁，但系人哋有12GB。嚟，总之就系、是、结果就系、是。因为30系实在太扩潮完咗之后呢，实在太滞销啦。佢呢好明显佢做嘅方法就唔系30系去减价促销，而系我做贵做臭嗰、那个、那个40系，咁你要摸，你肯买嘅我咪买囉，我咪赚到囉。你唔肯买嘅咁你咪返去买30系囉，我都系咁我咪去付钱囉。啲老王呢一刀真系有啲难睇囉，老老实实。 咁你有佢你话咪唔好买囉。 4060 Ti 应该算是相对比较正常的，虽然都贵了啦，其实但是都相对比较正常。你想想3060 Ti 出的时候是抗潮中间来的，是官方炒价的，它是官方提了价，现在抗潮都完了了，你凭什么用回抗潮的价去对回同样定位的先，都算了，这个都算了。这个 16G 版真的很难过分，真系原谂全系盯住嗰啲睇 VM 睇 VM 做人嘅人，但我都系嗰句，我睇 VM 做人，点解我唔买3090先？即系当然啦，有好大嘅嘢就系、是、你将3060 Ti 16G 嘅版本160瓦啫，咁啊同呢个450瓦嘅3090的确差好难远嘅。你要搵买个800瓦嘅火牛去试下佢咧，都系钱嚟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但系我哋就好捻唔信咯。即虽然啦，就唔关我事噶啦，我都用翻嗰张3060天风地佬嘅，咁啊，即系俾大家睇下啦。我因为之前啲话要等啊嘛，嗱等到啦，之前嗱你可以翻去我哋当初，我唔记得系新闻定系专题入边讲噶，嗌等4060嗰啲，我嗰阵时我一定会好卵臭，即系个性价比好卵低，一定系好卵低嘅。 我成日都 我曾经见，如果唔系点样 sell， 而家最高性价比嗰张系乜嘢？4090。当然啦，你可以话3090先最高嘅，咁但系3090冇新卡啦，新卡计嘅话咧，4090先最高嘅，因为佢真系有咁强嘅性能，虽然佢有咁高嘅价钱啦。其次就系、是、最高性能加性比嘅就系3090啦，佢有翻咁上，佢性能其实唔算真系好差，佢个性能大概等于4080咁啊，啱啱讲过啦。但系佢有24GB，亦个价钱亦得一大嘅折，因为大家都嫌贵啊嘛，咁你咪嫌咯。即系不过就唔紧要啦，总之就系睇下打机嘅自己谂掂佢啦。30905000蚊同你部 P 四五差唔多价钱。如果系大家都俾5000蚊出嚟嘅话咧，我真系宁愿买张3090好过啦。即系你买 P 四十得 P 四十咁多咁搵多嘢玩，我买3090，我可以玩晒所有 PC game， 甚至再去玩呢个 Switch 嘅 game， 大家知有模拟器啊嘛，系顺捻过你部 Switch 本身嘅。 喂，唔系我都系嗰句啦。 当然啦，你攞张5000蚊嘅 display 卡同一个2000蚊嘅游戏机比系唔捻公平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唔系，我个唔系即系有啲 YouTuber 做呢个测试报告话，用4090玩Switch 模拟器，可以开 4K 六啊 ，feel 超级顺。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攞价钱三十倍，你价钱七十倍嘢攞嚟做测试，你班友捻样唔捻面红嘅。 咁唔紧要啊，咁都系啱啱 out 之嗰时已经讲过啦，有人系唔介意俾钱噶嘛？ 唔系啊，系你唔好嚟比较咧，你话捻屌，即系关键就系你攞个老乜特价餐，跟住可能三千美之前餐，跟住话三千美之前餐做麦乐鸡好老成，我屌你老尾啊，差人七十倍唔止啊，睇到差廿倍，你不捻就开你班扑街，你做啲测试嗰时你唔捻觉得戆鸠嘅咩？即咩叫一分钱一分货啊？黐捻线噶你！ 咁啊，顺便提一提啦，如果你真系对真系冇咁劲嘅 display 卡，亦都系想玩顺啲咧，其实做一个办法嘅系用扩取卡经过你 PC， 然后用插值相关嘅嘢，令到佢流畅少少，系可以咁样做嘅。即系因为我唔知大家应该知道呢个 FPS 唔系 FSR 嘅技术，即系类似以前嘅反馈嘅能力啦。用格外嘅运算去帮你去令到个画面靓啲，因为你理论上啊 560P 你插值嗰个叫做反矩式两倍反矩式啊，咪类似 1080P 嘅画面咯， 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用外面的东西，而你张卡呢大概只要是现在主流，即是譬如这个2060或者3060已经足够了。我当然你首先要有一个低延迟的轨道卡啦，同埋你要忍受个延迟可能会比较高少少，可能有几十毫秒的延迟是可以这样玩的。总之佢本 Sweet 本身嘅性能唔够，大家知嘅。咁如果你真係想要嘅，係有好多方法嘅。咁啊，不过要讲，既然讲开我先解一第嘅啫。 冇所谓啦，反正我句玩对外玩都得㗎啦。你唔嗱二千，我而家2000蚊部， 唔同人有唔同需求嘅，咁啊唔使咁讲嘅。 咪就咯，唔系我都系嗰句啦。唔中用4090，唔中用4090玩8/4V 啊？阿呢游呢游会做多咗唔同作咩？点会有一即系都系嗰句咪捻样？好， 好啦，咁啊。 咁大致上今个礼拜差唔多，今个礼拜少啲啊，真系唔好喺成个钟一地，我觉得好唔好意思，佢要讲先讲成两个钟。 OK 啦， 好，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